攻读约厄尔先知书第一章。上主的话传给培初尔的儿子约厄尔。老人们，你们应听着事，地上的一切居民，你们应侧耳细听。在你们的时日，或在你们祖先的时日，是否曾有过这样的事？你们应将这事告诉你们的子孙，你们的子孙应传给他们的子孙，他们的子孙又应传给下一代。男子吃剩的飞黄来吃了，飞黄吃剩的东丝来吃了，东丝吃剩的蚱蜢来吃了。醉汉，你们醒来痛哭吧，一切爱喝酒的人为了新酒悲泣吧。你们已由你们嘴边夺去了，你们有一个民族侵入了我的地域，既强大而又不可胜数，他们的牙有如狮子的牙，臼齿有如母狮的臼齿。他们蹂躏了我的葡萄园，折断了我的无花果树，将树皮完全剥掉，使树枝光秃发白，你哀伤吧。如同一个身披丧服的处女哀哭她青年的未婚夫，上主殿中的素祭和祭奠已中断，上主的仆人司祭都悲哀不已。田园已荒废，楚地已凄凉，因为五谷已遭蹂躏，美酒已枯竭，油已干涸。农夫，你们应哀哭；葡萄园丁，你们应为了小麦和大麦而号啕，因为田园的出产已遭破坏。葡萄树枯槁了，无花果树凋谢了，石榴树、棕树、苹果树以及田间的一切果树都枯死了。为此喜乐，已由人间消逝。司祭，你们应披上麻衣而哀悼。服务祭坛的人，你们应号啕；我天主的仆人，你们应进来披上麻衣过夜，因为素祭和奠祭在你们天主的殿内已中断了。你们应制定一个斋期，召开一个盛会，聚集长老和当地的一切居民，在上主你们天主的殿内向上主呼号。啊，那日子啊，上主的日子来近了，他来有如全能者施行毁灭。食物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？喜乐和欢欣不是离开了我们天主的殿吗？麦粒已在土块下腐烂，粮仓业已荒废，饼房业已坍塌，因为五谷都枯死了。牲畜为什么悲鸣？牛群为什么彷徨？因为没有了草场，连羊群也感绝望。上主，我向你呼号，因为烈火吞灭了原野的牧场，火焰焚烧了田间的一切树木，连野兽也向你恳切哀鸣，因为水流已枯竭，烈火又吞灭了原野的牧场。